年记下第八章，撒罗满建造上主的殿和自己的王宫，历时20年。20年过后，撒罗满又重建了西兰，还给他的诚意，令以色列子民住在那里。此后，撒罗满到了哈马特作巴，征服了那地，又修建了在旷野里的塔德摩尔，在哈马特四周修筑了储藏城，又建筑了上贝特和隆和下贝特和隆，作为有墙有门有栓的设防城，又建筑了巴阿拉特和所属的撒罗满的储藏城，以及一切屯车城和祭兵城，凡撒罗满愿意在耶路撒冷、黎巴嫩以及他所管辖的境内所要建设的，都已建设了。至于其余的人民及那些部属以色列的赫特人、阿摩黎人、培黎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，以色列子民没有消灭，而他们凡留在此地的子孙，撒罗满都征来充作苦役，直到今天仍是如此。撒罗满并没有使以色列子民为他的工作担任苦役，因为他们是他的战士、将官、战车长和骑兵长。撒罗满的监察官共有250人，监管百姓。撒罗满又将法郎的女儿从达卫城搬到为他建筑的宫中，因为他说，连我的妻子也不可住在以色列王达卫的宫中，因为上主约柜所到的地方是圣地。那时撒罗满在上主的祭坛上及他在门廊前所筑的祭坛上，向上主献了全燔祭，并按梅瑟的吩咐，在安息日、新月和每年的三个节期，无酵节、七七节和帐篷节，奉献每日应献的祭品。他又照他父亲达卫的规定，为司祭派定了班次，各尽其职，又规定了勒位人的任务，令他们负责赞颂，照每日的定例在司祭前服务，又派定了门丁按照他们的班次守卫各门，因为天主的人达卫是如此命令的。君王对司祭和勒位人所吩咐的任何职务以及管理府库的事，他们都没有违抗。由上主的殿奠基之日起，已契完成，撒罗满的一切工作完备无缺，上主的殿于是告成。此后撒罗满往厄东地，到了滨海的厄兹雍格贝尔及厄拉特，西兰派遣自己的臣仆给他送来了船只和善于航海的人，他们与撒罗满的仆人同往敖菲尔去，从那里装载了黄金450塔冷通，运到撒罗满王那里。